有啲鹽多，有啲鹽多，鹽多亦腥，鹽多亦腥。哦，呢、這個腥啊，啊將未來發財啦，啊通通係呢個腥啊，腥現在咧，啊現在咧就放享受啦，係嘛？一陣都坐車，一陣食雪糕，哎咁咪通通。而是一所腥，腥過去，腥現在，腥未來，得個妄字，所以叫做妄腥。妄腥係邊個？妄腥以何为本？就喊啊！从喊起声，声来声去就得个妄觉；从衬起声，声来声去就得个衬，得个控觉；从刺起声，声来声去得个刺觉。喊衬刺嗰个觉，万一叫慢，叫慢声大一个觉，万一疑惑，又系咁样嚟声，不嚟喊衬刺万疑，系咪咧？打中中啊妄声。甚至后无日安宁，人家话不及增加半日闲，出家人咧甚至后无妄想清闲自在，唔系啊佢成日打妄想，令到我甚至都唔得闲，哎呀无事忙，打咩妄想啊？打妄想咪自己嗰面啊攞嚟妄都唔得清闲，如果你唔打妄想啊，嗰、那个甚至后清闲自在，所以顺治皇帝都赞叹。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及增加干日闲。出家人啊，干日唔打妄想啊，的确清闲自在啊。佢唔系自在散呢后闲啊，佢散呢后无事闲啊。有事就忙咧、啊，有事就打妄想，打妄想咪忙啊。你唔好嗌嗰个人啊，嗌佢坐到嗰时唔出声啊，佢散呢后忙到都不得，一味打声声声声入肺肺。这个咪声音，有咗声音就有喊嗔痴烦恼，有喊嗔痴烦恼咧就不能见到哦。啊，你见你见乜嘢咧？见妄想，咪见妄想。有啲唔念佛，因为打妄想生极乐世界，妄想能够生极乐世界啊？系咪啊？念佛啊，冇咗喊嗔痴妄想，令到一心不乱就可以生极乐世界啊！唔可以打妄想啊！又唔念阿弥陀佛，一味打妄想，打妄想咪妄嘅，妄嘅点可以生极乐世界啊？系咪啊？所以一切众生由呢个喊回打妄想嚟做事情，将来结呢个去妄之果，人天六道轮回去妄果。啊，用呢个喊嗔痴嗰面做坏事，又系结呢个妄果，地狱外边畜生死恶道呢个去妄果。打妄想嚟做善事，人天六这个去望的果，人天的果报去望的，人天果报不是真实的，给你做国王也不过几十年，哦，国王那个福一阵呢，你就要落台了，不落台人家都托你落台，啊，国王啊，国王不可复得，国王啊，没你份，这个是去望的，几十年当然发梦一样，所以我们由这个打妄想啊做善业，作恶业，六道轮回，去望的嗰个咩真实嗰个？真实嗰个就涅槃嘛？涅槃你未曾有咧，你只有生死轮回，去望的嗰个，即系介于呢个声音。所以声音唔空，不能悟道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咧，在呢个娑婆世界啊，有度众生嗰个声烦恼族，声音就烦恼族。大尊讲得好清楚，过去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你唔好打妄想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，这个就破了这个烦恼族了，破了这个声音，声音是烦恼族，烦恼族就破了了，你就见到这个不可得那个心，是吗？三心不可得嘛，我哋想乜嘢呢？我哋还打咩妄想呢？起咩喊嗔痴啊？过去喊嗔痴不可得，现在喊嗔痴不可得，未来喊嗔痴不可得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、烦恼心不可得，嗰阵时就破咗呢个烦恼族，破咗烦恼族咯，冇咗烦恼啦，嗰阵时你就见到啊，见到自己嘅真义佛性之道， 所以結族變族煩惱族眾生族，眾生族啊，眾生都屬行音啊，眾生就有生老病死苦，這個就眾生族。眾生呢就有六道輪迴，簡單的就稱為六道，人天阿修羅、地獄比畜生，又有七趣輪迴，再加惡鬼，再加這個善人啊，善有十種的神善，七趣輪迴、六道輪迴、九地的眾生，這個眾生五趣集會地、離生喜樂地、定生喜樂地、離喜妙樂地、捨念清淨地、空無邊趣地、色無邊趣地、無所有趣地、非非相趣地、四生九有，這個就是眾生。還有二十五有有眾生，簡單的是講六道的眾生。六道輪迴眾生啊，皆由這個行音啊。行音是什麼？行音啊就有生滅啊，眾生就有生滅啊。未曾有一個眾生生而不滅，也未曾有一個眾生滅而不生，眾生肯定有生滅，所以眾生族嘅就六道輪迴，六道輪迴啊這個眾生族。我以做人，一做了人就不能見到，見到就不會做人。我以做鬼，見到自己做鬼你就不能見到了，見到不會做鬼的。我以生天，見到你的天公現前呢，你就生天，你不能見到，見到呢不會有天公的啊，沒這個天公現前的，天公現前你就不能見到了，是不是？或者我以入地獄啊，一見到地獄麻煩了，你就入地獄可以了，你就不能見到，見到呢地獄就控了。我以做畜生啊，假如你臨死的時候你見到這個牛胎馬胎啊，自家牛羊呢啊，就投胎來做畜生，你就不能見到。一做畜生啊，時間就長了啊，這個呢叫做六道輪迴，這個就眾生族嘛。眾生族皆由呢，皆由那個心就有生滅嘛，有生有滅咪有生有死，有生有死六道轮回，呢咪众生族。所以咧，涅槃经文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呢、這个就冇咗众生族啦。生灭咧，生灭呢个就众生族嘛。所以修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呢个五族恶世啊，到咗众生劫族，又见族、烦恼族，还有到咗众生族，叫佢哋唔好做恶鬼，唔好堕地狱，唔好做畜生，唔好做恶兽罗，唔好上天，唔好做人。哦，六道控咗咯，嗰阵时嚟见到啦，见到啦，到无生死，脱咗呢个六道轮回，生死自苦，呢、這个就族嚟噶嘛，众生族嘛。嗱，我哋而家做人呢，俗得见厉害，唔论你做男做女，出嫁再嫁，我哋都系有苦噶嘛。今年有今年嘅苦，明年有明年嘅苦，今日有今日嘅苦，啊，冇得食饭有饿苦，欠热嘅有热苦，欠冷有冷苦，系咪？逆缘咧有逆依嘅苦，啊，咁样喺度，苦不可言，呢、這个就众生族啊，或者命族，咩命族啊？啊！劫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，命族啊厉害啦！命者就命根啊，唔系如来受命嗰个命啊，系我哋生死轮回嗰个命哦、啊。呢、這个命族啊，有咗命族啊，不能见到啊。咩叫命族啊？命族啊，我讲啊，百万劫都未脱合夹身。舍利弗共世尊敬行，世尊呢那个影是影在白甲，不是白甲不会震动的，舍利弗的影子影在白甲，不是白甲就震动起来。舍利弗就对世尊说啊，世尊，我共你都是圣人，为什么我影子影在白甲，不是白甲就打冷震呢？而来这个影子影在白甲，不是就不会打冷震呢？ 大尊话：你哋圣文人啊，虽然欠咗你个喊亲痴，喊亲痴嘅习气未除啊，你还有趁嗰个习气啊，所以白鸽啊，见到你个影咧，佢就惊起嚟。哪呀？啊，今日啊，今日我哋二城嘅人，除咗烦恼，都未断习气，今日扯字啦。佢世尊话：你又管一管嗰个白鸽，咩时候开始做白鸽咧？须弥佛即时入三昧，入呢个宿命智三昧，观佢全一晒有白鸽，全一晒有白鸽，一直观到八万四千劫，哦，都系做白鸽。哇，做白鸽做到八万四千劫喎，佢啲寿命真系长。啊，八万劫以前都观唔到啦。啊，佛世尊，我只能够观八万劫啊，呢个白鸽就做得八万劫咯。佛世尊，须弥佛。过去你观唔到，你又观未来啊？系咩时候佢脱离嗰个白鸽嗰个身咧？唔做白鸽咧，舍得白鸽嗰个寿命？舍利弗入呢个原智三昧，从呢个原智三昧嚟观嗰只白鸽，观个一晒，嗰一晒尽咗，第二晒又做白鸽，第三界又做白鸽，一直观落去，观到八万四千劫都还系做白鸽，以后就不能观咯。圣文人只能观前八万大劫，观后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以外咧，你观唔出嚟。啊，佛世尊，我观嗰个白鸽啊，八万大劫佢都还嚟做哦，以后观唔到啦。啊，舍利，世尊讲啊，佢舍利佛，而来嗰个智慧啊，观嗰个白鸽啊，再见个恒河沙劫做白鸽以后咧，佢哋做人，做咗人呢就皈依咗三宝，皈依咗三宝咧，就做一个有菩萨，唔系做有婆儿，做有菩萨。做咗有菩萨咧，就从呢个阿罗汉咧就闻法，闻法咧就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啊，就修菩萨行。见个无量劫咧，就受几成佛，成佛就到无量众生人入涅槃。我管嗰个八级，管到呢个情形。啊！舍利弗咧，即时就欢喜啊！佢我宁可在地狱呢行受苦嘅，我都有得而来嘅滋味。假如我得而来嘅滋味，我宁愿抛在地狱呢行受苦，我都有得而来滋味。喺而来嘅滋味能够观得清楚嘛？阿罗汉嘅滋味观唔到嘛？所以咧，那呀，呢个命俗几厉害嘅，八万大劫还系做白鸽，八万大劫以后还系做白鸽，经过恒河沙数劫还系做白鸽。然后再转人生呢，然后啊，不闻不发，受咗五戒就做呢个有菩萨，哪呀？呢个命俗几长呢？啊，我哋嗰个命俗几长？哦，又帮呢个舍利弗起奇盘正舍，起奇盘正舍啦，咁突然间佢就笑起嚟啦，啊，舍达婆张姐话：刀人刀人，你为咩想笑嚟？恨你欺奇门正舍，欺俾佛故咪争人智嘛？而家我哋赖地线都未曾起，你嗰个天宫殿就现出嚟啦。说到多张张，我嗨唔到呢，我借个道眼俾你望啊。舍利弗借个道眼嚟借俾你个说到多张张，张张望啊望到六欲天宫现出嚟。哎，说到多张张话六嘅天宫我生边个啊？哎，我还系生到出陀天啊！当咗嗰个话咧，其余五个天宫就唔现啦，到咗陀殿啊现就眼前。咁舍利弗有咁说达婆张姐拉奇盘正舍嗰个地基啊，佢又苦起个面嚟咧。说达婆张姐问啊，佢话转姐转姐为咩事情你苦起个面啊？佢你嗨下嘛，地下几度嗌人，佢嗌咪嗌咯，做乜苦啊？佢呢个嗌啊！唔系禁晒做嗌啊！七佛而来，你都在嗰个地方起正舍。七佛而来啊，你起正舍啲时候，佢都系做嗌啊。所以七佛而来都未脱嗌神。七佛而来出咗晒，嗰啲嗌还系做嗌，那系个嗌嘅寿命几长？所以我哋一落呢个寿命啊，无有了期啊。所以众生呢个寿命啊，好长噶。 因此呢个名为命族嘛。百万劫未脱甲身，七佛而来，上获呢个矮神，上做呢个矮神，那个做矮嘅寿命，做白甲嘅寿命。啊，动不动啊，就讲几多劫嗰个寿命咁长啊！所以我哋嘅人嗰个命根啊，了不得啊！死咗又生，生咗又死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生死无了期。我哋嗰个寿命未曾断啊！若果寿命一断咧，我哋个命根一断就好咯，你就见到啦。命根唔断啊，所以不能见到。众生个命根唔容易断啊！因此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啊，破咗我哋嗰个众生嗰个劫族、坚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五个族除咗啦。嗰阵时耶，你见到净土，见到如来嘅法身，见到自己嘅佛性，见到自己嘅本来面目。嗰阵时然后先得解脱，然后称为释智，是释迦牟尼佛啲儿孙啊。所以十方如来赞叹啦，我释迦牟尼佛啦，你能在呢个五族个恶世，咩叫恶世？恶人多过善人，而家就恶世啦。数下数下咧，肯定恶人多，可能善人少，所以称为恶世咧。不但五族而且恶世，在呢个五族恶世的时候，言不多事而大智慧神通之力，释迦牟尼佛出世咧就系一个恶世嚟。那释迦牟尼佛啲大智啊，时常俾啲贼公嚟打劫啊，攞咗二钵，攞咗二成，哦，攞晒。释迦牟尼佛嗰阵时都有贼啦，唔系单到现在啦。我哋唔好话，哎呀，现在咁多贼，晒尊在晒啲时候都已经啦，遍地都系贼咧。所以呢个就恶晒嘛。释迦牟尼佛在呢个贼世界呢后成佛，成佛呢言即是言，不可思议。而来嗰个智慧啊，我哋用大陆意识试唔到嘅。我哋人人都有大陆意识，有佢嗰个思想，用我哋嘅思想啊，测度而来嗰个智慧测唔到，叫做不可思议。二，我哋有前五识，眼见、耳闻、鼻嗅、舌尝、舌尝、身触，呢个前五识。我哋人人都要有个前五识，用前五识嘅议论唔到嘅，用咧用只眼嚟观就观唔到，用个耳闻就闻唔到，用把口讲啊讲唔到，用呢个身嚟触就触唔到。所以咧，用呢个大陆意识试试唔到，用前五识嚟议论咧议论唔到，不可思议嘛！大智慧神通之力。而来这个大智慧不是薄地凡夫啊，六色五色才可以示意的啊，用口讲不到，用心思不到，所以而来这个大智慧。大智慧呢就能说法嘛，所以而来的智慧呢能说一切法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法说了49年，行经300年，破众生这个五族、令众生见佛性，所以这个大智慧嘛，神通呢，释迦牟尼佛有大智慧能说法，但还有神通呢，神通的现身嘛，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百亿国土要现一百亿个身，不是一个身啊，有神通就能现身嘛，现佛身嘛，千个百亿释迦嘛，一千个百亿释迦不是神通的，怎么行啊，我们现在没有神通啊，一个神都现不出来啊，没办法嘛。二来有神通能够分身能够现身啊，现身现千百亿的释迦呢，这个神通之力说法说了49年，大智慧力嘛，调伏刚强众生至苦乐法，调伏的我们娑婆大界啊，出得刚强众生，那些刚强众生啊，对他说刚强之法啊，大尊就说啊，这个就是地狱啊，这个刚强啊，你哋你怕唔怕咧？呢、这个就地狱，呢、这个就恶鬼，呢、这个畜生，呢、这个就恶兽罗，哦，先有刚强之法。呢、这个就喊喊啲歌报，呢、这个就趁趁啲歌报， 这个是刺，刺的胳膊，叫慢的胳膊，疑惑的胳膊，这个是刚强之法嘛。但是呢，众生怕不怕呢？不怕的。众生那边你讲地狱的，地狱有红翠铁堂，你不要做坏事，做坏事你入这个铁堂诱惑，依然好多人都做坏事，个个都入这个诱惑，入这个铁堂淡这个血缘，依然都有人去做。这个就刚强众生，好刚强讲恶鬼你不要喊喊，喊喊的时候呢五百世都做鬼，没饮没食，依然是有人喊喊的宁可做鬼，但他眼前他就喊喊的，所以这个就刚强众生，是吧？那世尊呢就唯有说这个刚强之法，调伏刚强的众生。当然那只马良马呢，见这个电影他就入正路了，那种刚强的马他打到他的皮裂了，肉的裂血就流出来，那种时候他就行正路。所以二来用这个刚强之法，不是说游宴之法，游宴之法慈悲喜舍嘛，十力四无所谓嘛不是说这个游宴之法，是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刚强之法，我们娑婆世界有，极乐世界有没有？阿弥陀佛有没有讲地狱啊？根本都没有地狱连畜生的名字都尚无，何况有实呢？尚无畜生之名，何况有畜生之实？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讲地狱，又没有讲恶鬼，又没有讲畜生，又没有讲恶兽罗，又没有讲光打光杀的唯有我们娑婆世界来讲地狱，地狱的歌报，恶鬼，恶鬼的歌报，畜生，畜生的歌报，阿修罗，阿修罗的歌报。阿修罗好刚强，阿修罗刚打仗，打仗的斩了手斩了脚，他又三万手三万脚脚打过他不怕死的，刚强就了不得，成日刚打刚杀，杀这个头他又三万个头出来又回打过，这个就刚强众生。所以在娑婆世界才能够刚强，那个法呢调伏刚强众生自苦乐法。咩苦啊？世间嗰个果报完全系苦嘅，生老病死苦咪苦咯，开别离又苦，现生会又苦，求不得又苦，五淫又苦，苦就逼不胜啊！我哋被佢逼得，你而家咧太阳咁热啊，热到我哋流汗，如果唔苦啊，唔会出汗嘅。点解会出汗咧？苦嘛。为什么会出汗呢？顶不住嘛，捱不来嘛，就出汗咯，这个就是苦咯。苦是一个歌来苦啊，做人就生老病死苦，做自交牛羊啊，就灾割负重之苦，做恶鬼啊，就无因无十之苦堕地狱的爆炸剑士之苦，恶兽罗有爆炸之苦这个苦就堕到了不得。所以阿明我们知道这个苦属于歌，苦就逼迫性嘛，逼迫我们这个就苦嘛，苦必有因嘛，不能够无因嘛，有个无因是天逼我们的，地逼我们的，苦又不是天逼我们，不是地逼我们，是我们自作自受。苦的因呢就是习大，习就照感性嘛，习就烦恼嘛，由烦恼的作业照都是个苦来嘛，自作苦就自受苦嘛。既然间苦啊自作噶啦，唔作佢哋知道呢个苦法啦。所谓自苦就天集，自呢个苦就天呢个烦恼自集，天咗烦恼自集咧，就断咗你个苦人，断咗你个苦人就冇苦过，世间呢个苦人苦过知道啦，嗰阵时就唔做啦。即刻轮回不只能够令你自啫，佢不能够代你行啊嘛。所以另一切众生知道这个苦人苦果的方法，乐呢？乐的乐世界上就没有乐，世界上的乐的乐中有苦，世界上的乐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没有真的，世界上没有真乐的有个假的。所以为什么世界上的乐的 係生滅噶嘛，生滅點可以認為樂咧？生滅滅以直滅對為樂嘛，直滅就出世間法嘛，世間法就生滅。啊，生咗冇幾耐又滅，哪裡有樂咧？回咗又離，離啲時候咪流眼淚，樂樂到邊時啊？係咪啊？有回就有離，係咪啊？落陣嗰個鼻度來，哪裡有落嘅？係咪啊？有生就有滅，生啲時候落，滅啲時候邊個唔哭嘅？個個見到棺材就流眼淚，生啲時候個個都歡喜，啊個 B B 仔出曬啦，個個都歡喜，啊等到入棺材就個個都哭。但有生就必定有滅嘛，咁咪何曾有個陣落呢？生啲時候必定生啲時候就預備將來就死㗎啦，死啲時候個面啊就肯定流眼淚㗎嘛，啊！当你生的时候你流预备将来死的时候流眼泪，这个生的时候这个落就落在哪里？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震落的，唯有呢生灭灭以直灭为落、啊、又不生又不灭、啊、生灭俱灭直灭为落，生灭灭以直灭现前，这个就是落的了。这个落的出世间有个落涅槃之落嘛，自他重返来成自直灭相，这个是乐来的嘛。世尊呢就对众生讲，世间的乐是假的，你们真求真乐的涅槃之乐，生灭灭义直灭现前，你就答这个涅槃之乐、啊、灭是可证性，可以证到嘛、啊、灭可证性、啊、不能够无故得的灭了，受道无灭就受道，道又可正正嘛，道就界定未呢？持戒清净，修禅定不动，有智慧就电话哦。嗰阵时有无漏戒、无漏定、无漏慧呢，哦就得生灭灭以直灭为乐。呢、这个出世间嗰个因果啦。诶、啊，所以自苦就断集，无灭就受道。无灭受道出世间嗰个因果，自苦天集就讲世间嗰个因果。就世尊啊，嗱有两条路边你行呢，自苦天集你都可以出嚟三界波集，无灭受道你都可以入化成道宝所啊，俾开两条路边我哋行，令众生就自苦乐法门。各天使者问讯世尊，系咪十方之佛呢？就个个啲。边个事啫？不不的平等，不不的道同啊！大家一样咁高地位嘛，所以佛咧个名就叫侍者嚟代劳，佛可以问候佛，但系有侍者靠呢个侍者嚟代劳咧，做咩呢个侍者嚟代劳嘅？诶、啊，所以侍者有事，大师就代其劳嘛。各牵侍者，侍者系边个？侍者咪大菩萨。各佛的显个使者大菩萨问讯世尊啊，问讯世尊啊，世尊啊，你在娑婆世界度众生啊，辛唔辛苦啊？少病少恼度众生容唔容易啊？不令世尊叹疲劳耶？啊啊，世尊啊，咩有缘众生度尽未啊？啊，未有缘的众生交俾边个度啦？世尊交埋交俾地藏王菩萨度。啊，个个嚟问讯世尊啊，系嘛？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，听下文祥本名。